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读感应篇，讲到造恶之人，人皆恶之，行祸随之。古圣先贤，诸佛菩萨真实的慈悲爱护众生，众生不幸造作的恶业，实在是因为没有人教他。这一桩事佛在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清楚，先人不善，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了，所以也不必要去责怪于他。在这种不善的环境当中，他要能够不造恶，那实在是那是圣贤人再来，佛菩萨转世决定不是凡夫。如果是凡夫，就肯定他一定会造恶，所以造恶是必然之事。人能够回头，能够向善，只要一念回心，诸佛就护念。诸天善神就欢喜，就保佑，绝对不会降罪于他。这所谓是天心人数啊，不会将刑罚加给那些悔罪之人。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去吉避凶确确实实是在乎一念之间，天堂地狱就在眼前了。一念善，天堂现起；一念恶，地狱现起。所以，我们一个人知道过去做错了，知道悔改，知道向善，以真诚心断恶修善，这个人还要遇到恶报，绝对没这个道理。如果这种人他还是遇到恶报了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忏悔的心不够真诚，他对于圣贤的教诲 忧疑不决。正如无量寿经上说的，以怀疑的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不是没有利益了，也有利益了，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一尘。同样这个道理，如果是以疑惑心断卧修善，他是疑惑心，他悔罪这个忏悔不彻底。所以还会感受到恶报。不过这个恶报呢也减轻了。无间地狱可能减轻到有证地狱。有证地狱减轻了到净边地狱。决定有好处啊。所以我们对于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第一个条件，深信不疑。我们以不善的心对待别人，我们不相信世间有善人，不相信世间有好人，同样道理，世间人也不相信啊，我们是善人是好人，同样一个道理吧。可是世间确实真的有善人，真的有好人，并不因为大众疑惑他，他就不做好人，就不存好心了。没有这个道理啊。诸佛菩萨真正觉悟了的人呢，那都是真正善人，真正好人啊。举世之人毁谤他，侮辱他，陷害他，他还是以真诚的爱心来对众生。这是什么人？觉悟的人。所以佛法的教育，真正教学的核心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他知道觉悟是宝啊。佛家讲三宝，觉悟是佛宝啊。佛宝现前了，法宝跟僧宝自然随之就现前。法宝是真知真见。僧宝是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相亲相爱。那就随之了，所以最重要的是个佛宝啊。有僧宝有法宝未必有佛宝，有佛宝决定有法宝有僧宝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地向佛菩萨学习。今天我们接着再看底下一句，第五句，吉庆必至。这个造恶的人，心恶、言恶、行恶，吉庆是好的事情，他都遇不到，他所遇到的灾祸。必注解里面讲，是求不得的意思，你的需求得不到，不能顺心，不能诚意。 注子里头有几句话说得很好，天道无亲，这个亲是私心，是私情，诸佛菩萨没有，天地鬼神也没有，唯亲善人，只要人心善行善，诸佛菩萨天龙善神就自自然然亲近，这个是同声相应，这个道理啊，易经里面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这个道理，所谓是志趣相同，佛菩萨善，天龙善神也善，看到你这个人是善人，自自然然就相投了吗？你所行不善，所以个个不如啊。那你不喜欢他，他也不喜欢你啊。这个样子就极亲必至，所以一个人真正觉悟了，觉悟什么呢？善恶利害，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就常常能亲近善神了，就得佛菩萨的照顾啊。一个人果然能发心，有坚定的毅力改过自新，所谓的是功极顺天，这个功是恭慎，恭敬谨慎，顺天，这个地方的天就是代表的善行，修十善业道才能升天，所以天人是善心善行啊，自自然然就与佛菩萨天地善神感应道交，你所遇到的是吉祥，是福利，如果你的心行跟上面所说的相反，心恶、口恶、行恶，在这个世间，你遇到刑罚的机会就很多了。世间刑罚，法律的处分呢？这个判刑坐牢世间法律的有种种惩罚加给你这个是明显的，你肉眼看不到的有天地鬼神在计算你 你过去生中修的福，因为造作恶业，这个福折损。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寿命，现在也减短了。好事吉祥的事情对你都远离了，凶灾祸事你就常常遇到，你没有办法避免。恶业招感了，你应该要晓得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注解里头举了一个公案，一个故事，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，实有其人，实有其事。这是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心行不善，所作所为违背天理良心，但是这个人呢有才气，文章写得不错，所以他去参加考试，这个考试考官呢对他的文章很欣赏，就录取了他。到发榜的时候，填榜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卷子不见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了，所以榜上就无名了。到开榜之后，他的卷子发现了，在哪里？就在那个考试官袖子里头，天地鬼神捉弄他了。他有意要提拔他了，要把他排在前面，特地装在袖子里，到时候看把忘掉了。好事啊，这个机缘呢通通都丧失掉了。所以他也很伤心，这考试官对他始终都很好。以后这个考官升官了，总是念念想提拔他，好多次的机会，机会来了都有发生障碍，发生意想不到的这个情况，把他的事情统统耽误掉了。所以这个人呢心里面非常难过，为什么这么多好的机会，明明这个机会看到要成就了，突然是一个变化失掉了，这样子郁郁郁闷不乐，就生病了。这个病病得不轻呢，躺在床上三年，有一天他豁然觉悟了，他说我过去一生的遭遇都是我自己造恶累积的报应。他一明白一后悔，他的病就渐渐有起色了，以后病好了之后，他就努力 改过自新，终身为善了。从前念书人，我们在此地能够体会到啊，存心不良，行为恶劣，毕竟还受过家教，还受过老师的教诲，一时迷在五欲六尘里面造罪业，遇到大苦难的他还能够觉悟啊，现在人造作罪业死都不会觉悟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觉悟的种子没有。古人还有觉悟的种子在啊。你说现在人都可怜了，觉悟的种子都没有了。古德勉励我们，天地之间的福禄，我们用现代化来说，大自然的资源就是天地之间的福禄啊。如果你不存一些善行，善行啊，勤奋努力，好好的修养自己，这些资源的享受你是得不到的。你这一生没修，前世修积的很多，所以是你这一世能够得到这一些福禄。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，说老实话，今天如果谈精神生活，没有啊，谁懂得精神生活？现在的精神生活大家就是欢乐场中啊，你们看唱歌跳舞狂欢，那是精神生活吗？那是在麻醉，也在吸毒啊，那是在找刺激，他哪里懂得精神生活？精神生活是高度的文明，高度的修养，他才会懂得，他才能体会得到啊。今天完全是物质生活。你要是得到了，不多做一点利益社会众生的事业，你消化不了啊。这古人呢，觉悟到的，体会到的，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更清楚更明白，是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。你以为出家人这碗饭好吃啊？细细看看《法起菩萨殊胜制要经》，你就明白了。但是这个经典在大藏经里面没有人看了，佛不止在这一部经上讲啊，这一类事情佛讲过好多遍啊，好多部经啊。你不读大藏经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们是在 藏经里头将这一部分抽出来讲了几遍，也印出本子供养大众。几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醒悟过来，觉悟过来呢？这是值得我们反省。值得我们学习真正忏悔改过自新。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不能再造恶业了。要学诸佛菩萨，以真诚的心待人，无论是什么人，冤家债主，也以真诚的爱心对待他，像佛菩萨一样啊，平等一昧真诚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众生有缘，哎，他接受了；没有缘，没有缘，他不接受啊。哪些是有缘人呢？善心的人，善心善行的人接受了，接受佛菩萨的慈悲；心恶行恶的人排斥佛菩萨的慈悲，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不是佛菩萨不爱护啊，是他排斥，他不接受啊。虽然排斥不接受，佛菩萨的真诚的爱心、真诚的慈悲，对他并没有减少一丝毫。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讲到这里。